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随着电影《梅兰芳》的上映，孟小冬与梅兰芳当年的婚恋往事再度浮出了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对才子佳人最终以悲剧收场？为什么在梅兰芳的著作中对于孟小冬以及与孟小冬的往昔只字不提？而孟小冬又为何会说出我今后要么不唱戏，再唱戏不会比你差，今后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对不会比你差，这样绝情的话来？离开梅兰芳之后，孟小冬又继续着怎样的传奇？本期迷幻时空为您继续讲述孟小冬的传奇人生。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胜利归来，天津和北平两地都已做好举行盛大集会的准备。不料梅兰芳抵达天津的时候，就传来了他伯母逝世的噩耗。因为梅兰芳肩挑两房，伯母也就是他的挑母，尽管幼时伯母对他很严厉，但梅兰芳始终感念伯母的养育之恩。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了家中，随后梅家办丧事，一切陷于了悲戚之中。而正是这次的丧事引发了孟小冬带孝风波，可以说这是他俩分手的原因之一。对此，自称与梅兰芳交情深厚的吴幸哉这样回忆道：当时梅兰芳跟孟小冬恋爱了，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理想，但梅太太福芝芳并不同意，跟梅兰芳共事的朋友们亦不同意。后来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去世，孟小冬要回来带孝，结果办不到，使得小冬觉得非常丢脸，从此不愿再见梅兰芳。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梅兰芳赶到小冬家，小冬竟不肯开门，梅兰芳是在雨中站了一夜才怅然离去，所以梅孟二人断绝来往，主动在梦。这段回忆当中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并非是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去世，梅孟之恋发生于1926年，而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及祖母早在1924年就已经去世了。关于带孝风波，吴幸哉只说了一句孟小冬要回来带孝，结果办不到。据说当时的情况是，梨园艺人们纷纷前往梅家吊唁，有四大名旦当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有五大名旦之一之称的名旦徐碧云，以及王惠芳、 姚玉夫、魏连芳、王少龙、王少卿、王幼卿等等，每个人都身着校服进了灵堂，烧了香，也磕了头。但是当孟小冬头插小白花，神情哀伤地来到梅家大门口时，却被人拦了下来，连大门都不让进。这个时候孟小冬自认身份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梅兰芳的妻，死者是梅兰芳的挑母，而他孟小冬就应该是挑母的媳妇儿。媳妇儿给婆婆戴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身份，所以他才不能像其他的梨园艺人那样进梅家吊唁，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地方，也是他万分气愤的理由。他认为是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从中作梗。尽管孟小冬自以为他嫁梅兰芳，有媒人，有婚礼，有证婚人，也拜了天地，算得上是明媒正娶，但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在福芝芳的眼中，他们的这个所谓婚姻从来没有被承认过。既然福芝芳始终没有认可孟小冬的身份，又如何能让他以梅兰芳妻子的身份为挑母代销呢？一向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了梅家的大门口，又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自觉面子大失。他福芝芳可以不承认，梅兰芳难道可以不承认吗？又急又气的孟小冬不是暂且忍辱负重委屈求全，而是选择了坚决的反抗。他立言要求面见梅兰芳，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梅兰芳没有站在他的一边为他据理力争。梅兰芳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梅兰芳性情温和，从来不愿做撕破脸皮的事儿，更主张息事宁人。梅兰芳好言相劝让孟小冬离开，他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不让福孟双方针锋相对，这应该是当时处理事端的最佳方式。但是在孟小冬看来，梅兰芳不帮他说话也让他感觉非常的难堪，这使得他备受打击，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突然发现自己最心爱的男人其实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孟小冬开始怀疑在梅兰芳的心目中自己究竟是个怎样的身份，是妻，是妾。他也终于有所醒悟，此时的他别说是梅兰芳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都能进门参加吊唁，唯独他孟小冬却不能。 孟小冬到底是何许人？当年他与梅兰芳经历了怎样一段惊天动地、美妙而又悲怆的婚姻？在他70年的人生中，都有过哪些一波三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孟小冬的传奇人生。 此时的孟小冬满脑子都盘绕着绝望两个字，他走了，不单单是离开了梅家，而是走出了北平，一下子走到了天津。他在天津的一个姓詹的朋友家住了下来。詹夫人是个佛教徒，每天是烧香念佛的。孟小冬想起了他小时候曾经常常跟母亲进庙烧香拜佛的事情，而此时他也还不是一名佛教徒，但是现在也只有青烟香烛能够平复他心烦气躁的阴郁心情了。于是他投入了佛的世界，以寻求心灵的慰藉。至于吴幸灾所说后来梅兰芳在雨中站了一夜，似乎不太可信，倒更像是小说家的描述。又过了两个月后，天津大亨朱作周主办辽宁水灾赈灾义演，邀请了包括梅兰芳、杨小楼等在内的京城名伶。还在天津的孟小冬得知梅兰芳将来京，并无任何欣喜之情，有好事者有意撮合他俩，你让两个人再次合作，孟小冬冷冰冰地拒绝了。 但是因为是赈灾义演，孟小冬不好彻底回绝，只是同意和尚小云合作，梅兰芳也唯有无可奈何。不久，孟小冬之母也到了天津，再三劝和，两人似乎又重归于好。孟小冬随梅兰芳返回了北平，但是正所谓破镜难圆，他俩之间的裂隙早已难以弥合，重归于好只是假象。半年多之后，两个人终于正式分手。感情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外人很难真正辨得清楚。于是关于他们俩分手的确切原因便有了诸多猜测。有人说是血案造成的，血案发生在1927年，他俩正式分手是在1931年的年中。这么说来，血案和分手似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说是戴孝风波引发的，严格说来，这件事情更多的是促使了两人分手，似乎也算不上是直接的原因。毕竟在此之后，他俩又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多。有人将原因归结于孟小冬是个涉世不深、不足20岁的单纯幼稚姑娘，对一切事物都看得不够深、不够透彻，可以将这样的说法理解为单纯幼稚的孟小冬被梅兰芳骗了，这个说法更加的牵强。孟小冬自幼学习，6、7岁的时候就开始跑码头，是个在复杂混乱的梨园行当摸爬滚打长大的姑娘，而并非一位养在深闺疏脉不变的温室花朵。还有人说，梅兰芳在访美期间，孟小冬耐不住寂寞，又生出了新恋情，梅兰芳得知后斩断了情丝。此说很多孟派大不以为然，甚至根本不予承认。如果说支持此说的人因为没有公开新恋情的确凿证据而不具说服力的话，那么反对这种说法的人也不能因为如此就义正辞严地断然否认，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全部的事实。新的恋情是什么？显然不是结婚，也许只是情愫暗生，眉目传情。既然如此，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能武断地说是或不是呢？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玉秀律师和上海大亨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付给了孟小冬4万块钱作为赡养费。也有人说，梅兰芳给孟小冬钱是他访美之后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他几万块钱。1932年，正当孟小冬专心致志地投师深造之际，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天津一家大报上忽然登出了连载小说，用化名影射梅孟之事，说某著名昆凌向某名伶敲诈大洋数万，并把5年前那起血案重新提了出来。社会上一时谣言四起，舆论沸然，越传越离奇。因为是小说题材，还做了种种的虚构，但是由于并未指名道姓，也无法予以评理。孟小冬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心灰意冷，对于舞台生活深感厌恶。他来到北平拈花寺，拜住持亮元和尚为师，举行了皈依三宝的典礼。自此之后，孟小冬一心向佛，以求身心清净。他曾恨恨地说，婚姻不如意才促使我信佛的。孟小冬的如斋念佛，对于戏剧界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要求孟小冬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时有人向他陈述厉害，你自暴自弃，脱离舞台，无声无息地居家念佛，正好中了别人的诡计，反而使人对报上的小道消息信以为真，日子一久，观众逐渐把你遗忘，最后毁了的是你自己的才华，岂不可惜？孟小冬一下子茅塞顿开，他写出了《孟小冬紧要启示》，于1933年9月在天津《大公报》上头版连登三天。本来孟小冬的这个公开声明应是针对那些败坏他名誉之人的，可大概是那些人在他看来是站在梅兰芳一边的，因此迁怒于梅兰芳，启示中也难免有点出言不逊了。这则启示是这样写到的：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董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明定兼挑，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挑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时保障。虽经有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盖之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董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孟小冬当初同意嫁给梅兰芳，是因为梅兰芳答应给她名分，但是嫁过去之后却没有如愿得到名分，也看得出来她是有些怨恨梅兰芳的。那么梅兰芳能不能给她名分呢？究竟是不是梅兰芳出尔反尔呢？不论其他，但从法律上来说，无论梅兰芳内心愿望如何，他都不可能给孟小冬一个名分。民国时期，法律虽然并不禁止纳妾，但反对重婚，推行的仍是一夫一妻制。既然娶妾并非婚姻，所以纳妾行为并不构成重婚。也就是说，在婚姻的存续阶段，一个男人只能纳妾，而不能另外娶妻，否则就构成了重婚。王明华去世之后，福芝芳服了政，成为梅兰芳法律上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又娶孟小冬，孟小冬的身份从法律上说只能是妾，而不可能是妻。 孟小冬到底是何许人？当年他与梅兰芳经历了怎样一段惊天动地、美妙而又悲怆的婚姻？在他70年的人生中，都有过哪些一波三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孟小冬的传奇人生。 1938年10月，孟小冬在北平正式拜于淑妍为师。入门以后，他悉心侍奉师父，并且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在这5年的深造期间基本停止了演出。期间于淑妍几次手术，孟小冬更是不离左右，情欲骨肉。最后孟小冬终成于氏衣钵的唯一杰出传人。1943年，于淑妍去世，孟小冬心灰意冷，他无心唱戏。当时北平正处于敌伪政权时期，孟小冬乃以为师心丧3年为由，谢绝歌唱，隐居不出。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方与程砚秋合作，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唱了《武家坡》，以示庆祝。1947年8月30日是大亨杜月笙60岁的生日，当时恰巧两广、四川、苏北等地发生了水灾，杜月笙决定来个祝寿赈灾义演，将演出收入全部用来救灾，而义演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来承担。按照预定的计划，演出从9月3日到7日 为期五天，但因为南北明灵荟萃，特别是梅兰芳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已快十年未登台，孟小冬更是观众渴望已久的余派嫡传，有不少外地戏迷远至平津川湘，甚至香港和台湾的观众闻讯乘坐飞机赶来观赏，戏票不够分配，黑市票价翻了几倍，仍然一票难求。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这样才决定大部分戏码连演两天，一共演出了十天。9月7号的晚上，各界人士赠送给孟小冬的花篮排在戏院门前的牛庄路上，足有一华里长。孟小冬的两场搜孤救孤的演出征服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被内外行人一致誉为前所未有的广陵绝响。一出余派名剧被孟小冬演唱的近乎完美无瑕，无资可替。小冬演出那两天，很多参加祝寿演出的名演员都站在后台屏息静听。不过人们没有见到梅兰芳在现场看戏，事后他的管事姚玉夫透露说，梅先生在家听了两天的电台转播，现今广为流传的孟小冬这出戏的录音就是那时用钢丝录下的。孟小冬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最终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东皇地位。但这次竟然是孟小冬最后一次与观众的见面，成为了后会无期的绝唱。孟小冬这次来参加义演时，曾想到梅兰芳就住在上海，也一定会登台，开始有些顾虑。但杜月笙毕竟老于世故，似乎早就考虑在先，把他们俩的戏码岔开，十天戏中两人分演大众，梅八天，孟两天，并不见面。但是偏偏有小报上流言蜚语乱出主意，希望梅孟合作四郎探母或五家坡一类的对儿戏，企图通过戏台上的阴阳颠倒融化感情，使二人重温旧梦，以达到台下的破镜重圆。这件事弄得梅兰芳和孟小冬乃至杜月笙都狼狈万分。不过以梅兰芳之持重，孟小冬之孤傲，他们是不会被那些小报或其他的什么人牵着鼻子走。事实也是如此，梅兰芳先后登台各演四天，孟小冬推说自己无戏不去戏院，中间两天轮到孟小冬出台，梅也会同样避开。每晚散戏后固定在南洋桥金府的夜宴，孟小冬一概没有出戏。这样梅孟非但台上未遇，台下也未曾见过，就连最后一天杜月笙亲自参加的全体合影，因为梅兰芳在场，孟小冬也推脱疲劳而辞谢了。义演结束的第二天，孟小冬便整理行装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只保留了一件演出成英时穿的褶子，这是他20年前初到北平自己选购的，特别喜欢，所以特别留作纪念。至于其他带来的所有行头，他全部送了人，大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味道。这也就表明孟小冬今后不再打算登台了。有人问到孟小冬为何年纪轻轻就要隐退，他无奈地摇着头和摆着手说，您瞧我这么个样子，可怎么还登得了台呀。据此可知，孟小冬不再登台的原因是体质太弱造成。他后来曾对其弟子说过这样的话，一戏之耗费精力太多，非体能所胜也。他回到北平不久就表示从此要学陶渊明隐居山林，不再唱戏了。1949年春，孟小冬定居香港，1950年与杜月笙结为夫妇。孟小冬又像当年侍奉师父余叔岩一样，整天为杜月笙的病体操持，煎汤熬药，不离左右。1951年，